会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也就是周六，北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周日北京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总的来看，双休日有降水天气，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注意防雨防雷，雨天行车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信息。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至五环之间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尾沟出京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两条车道，提醒后车司机要小心避让。东六环土桥新桥路段北向南方向有事故。东北四环望京桥内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西五环晋源桥到八角桥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除此之外，北二环的鼓楼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北五环奥林西桥西向东方向，来广营桥东向西方向目前都有事故，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睡眠的话题。其实啊，这个年轻人很多都说这觉不够睡，睡不醒，但是很多的老年朋友往往不是这觉不够睡，睡不醒，往往是自己睡不着，很多朋友都会有失眠的情况出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到底我们在入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眠睡不着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睡眠是生命的必须过程，许多疾病就是由于不良的睡眠引起的。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失眠症发病率不断增加，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睡眠不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易入睡，容易惊醒，清晨醒来过早，白天昏昏沉沉，总打瞌睡，这些情况几乎是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痛苦，很多老年人为此焦虑不堪。那么老年人睡眠为什么会减少？是什么原因导致失眠呢？老人觉少失眠又该怎么办呢？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六合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瑞华跟您说说，教您怎么睡得着。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梦中的天很蓝，山很高，我翻山越岭才看到你。 想睡觉但是睡不着，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瑞华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教您怎么睡得着。首先要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张瑞华，非常高兴我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一段医学科普时间。 好，非常欢迎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张主任，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因为很多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他们总觉得随着年纪的增大，出现这睡觉睡不好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现象。先问问您，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睡不着或者说难入睡算是一个正常现象吗？ 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或者是对于其他年龄段的人来讲，睡不着和难入睡都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现在大家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程度还不太够。所以呢，今天也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聊这方面的话题。 那也想问问，在临床上找您看病的这些患者当中哈，比如说像老年朋友出现入睡困难或者说失眠这样情况的患者，大概能占到多少啊？ 在我们的老年科有睡眠障碍的人应该在50%以上。 50%以上，就是一半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会有入睡困难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的。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让张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既然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张主任告诉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大出现入睡困难甚至失眠，其实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并不是像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年纪大了睡觉少了难以入睡是正常现象，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所有的人不管年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其实我们都是应该有一个好睡眠的。 是的，是这个意思。 但如果我们睡不着的话，有没有一些好方法小窍门能够推荐给大伙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让张主任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好好的说一说，大家也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记一下这些小方法小窍门，很有可能您在这个节目之后今天晚上实验一下，说不定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了。大家伙关于睡眠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随时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奖品依然是为大伙准备的正在热映的电影《神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电影票两张。我们今天依然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电影票。那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吧。这个题目的答案啊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以说您不知道答案的话只要好好听节目，这答案就在节目当中哈。题目是这样的，今天呢问问大家，上床之后多久我们还没有进入睡眠状态，这个时候就算是这个不正常的，也就是说上床之后多久进入睡眠状态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算是一个正常状态。给大伙儿三个选项吧，上床之后15分钟我们进入睡眠算是正常，还是30分钟以上进入睡眠算正常，还是60分钟以上进入睡眠就算是正常。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上床之后多久进入睡眠状态是正常的呢？ A 选项是15分钟以内， B 选项30分钟以内， C 选项60分钟以内。您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每人两张《神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电影票。那下面还是让我们抓紧时间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也可以通过各种互动方式把您认为的这个和睡眠有关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记者日前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15个月来，仅调整医事服务费报销政策一项就减少了个人负担 6.76 亿元，进一步推动了医疗改革的实施，减轻了群众负担。 根据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全面实施之后，北京市医保部门同步调整完善了医疗保险报销政策，将医事服务费纳入到本市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生育保险的报销范畴，门诊医事服务费实行定额报销，且不受医保报销起付线、封顶线的限制。3、2一级医院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负担分别是10块钱、2块钱和1块钱，社区医院明显低于大医院。此外，北京还将会调整435项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到医保报销范围，在医保药品目录内的阳光采购药品都会按照规定给予报销，保障了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待遇。由于温度和湿度较高，肠道传染病进入了发病的高峰。昨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布，今年7月份本市共报告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例4396例，预计8月份依然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不排除聚集性疫情发生。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肠道传染病高发期应该把好病从口入关，日常生活当中勤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还有流动的水来洗手，减少生冷食物的摄入，不建议生吃海产品，注意生熟分开，生吃瓜果蔬菜时应该洗干净，不要食用超过保质期或者是变质的食物，在外出旅游时如果没有流动的水来洗手，可以提前准备免洗洗手液，尽量不要饮用生水或者是地表水。根据统计，阿尔茨海默病在65岁以上年龄段人群当中的患病率大概是 5% 左右，超过85岁患病率会增加到 25%， 95岁以上的老年人则是高达 60%。 值得注意的是，该病的诊断率却非常的低，即使是中重度的痴呆，诊断率也只有 30% 左右，因此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预防就显得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应该积极地控制各种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心脏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等等。其次就是要坚持管住嘴、迈开腿，也就是重视饮食的合理搭配，适当地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杂粮、粗粮，保证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有益物质的补充，同时还要遵循科学的方法来加强锻炼。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瑞华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果失眠了、睡不着，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让张主任教一教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睡得着、睡得香？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跟您互动了，张主任，我们先来看看大家伙儿的问题哈。丁先生打来电话想问问您，他想说自己啊经常的犯困睡不醒，想问问到底是什么问题，说自己本身呢也没有什么基础病，没有高血压、心脏病这样的一个基础疾病，但是这个丁先生没说自己的睡眠状况到底怎么样哈，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即便晚上睡得很好，这第二天也依然会有这种犯困睡不醒的状况？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但是这1/3的时间里呢，我们每个人都发生了什么，我们自己可能是不一定能知道的。那么丁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呢，他是经常的睡不醒，睡不醒呢，但是醒了之后呢，还是容易犯困， 犯困， 那就是说明他的睡眠质量非常差。那么在睡眠之中呢，他虽然是睡了，但是说他的睡眠结构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了？是不是在睡眠中出现了一段一段的片段化的睡眠？这一点呢要注意一下。还有一些呢，是不是一个情绪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呢导致他这种困，是不是他这种困呢？白天的犯困呢，是不是和情绪的问题相关？这个也要引起来重视。总之吧，如果是啊，发现了自己出现了问题，比如说犯困呀、睡不醒啊、包括睡不着呀这些问题呢，我还是建议呢，老年朋友们呢，及时去就医。 所以说其实像刚才这个张主任告诉大伙儿的，睡不着、睡不醒、总犯困，其实这些我们都应该算是睡眠问题了。 是的是的。 但是可能我们说这种睡醒了之后然后总觉得犯困，这不是失眠的问题，但这依然是睡眠问题。 对对。 所有的睡眠问题都是需要大家伙重视的。张主任，我们想问问您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睡眠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他出现了问题也不去看医生，是不是大家的重视程度还不太够啊？ 有一些观点呢，就是认为呢，人老了就应该少睡， 嗯，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其实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人老了之后呢，他的睡眠呢，也不是说缩短很多才是正常的， 嗯， 也要睡到6到8个小时。另外呢，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判定自己是不是有睡眠问题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是不是睡够了。 嗯， 是不是第二天起来精神恢复的好，有体力，这一点呢，就是说明睡眠质量是好的，更强调每一个人的主观的意识这一点。 哦，也就是说我们其实6到8个小时是大家伙普遍的一个睡眠的时长，我们建议6到8小时。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比如说您睡了5个多小时，第二天起来精神奕奕，觉得生命充满了活力，其实也没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啊，更重要的要看自己的主观感受。 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啊，只是一个判断的标准，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标准。 是的，是的。嗯， 所以说很多老年朋友不要觉得，哎呦，我这个睡眠怎么睡5个小时，或者甚至有些老年朋友说我睡4个多小时，这是不是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呀？但只要不影响您第二天的生活，您还觉得精神挺好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太过担心。 是的，是的啊，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是睡眠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啊，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的。 嗯，属于精力特别充沛的这部分人群哈。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您哈，说这个自己呢睡觉总是睡不够8个小时，这样到底算不算失眠？这个失眠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界定的？睡眠的时长还是说入睡的时间，我们来界定这个失眠的概念呢？ 睡眠呢，我们一般从2个角度来考虑。一个是呢，睡眠入睡的困难啊，是不是说能睡得着，这是说的是从睡眠的起始阶段。还有一个呢是睡眠维持障碍，是不是能维持的久。我们把睡眠，刚才我也说到了啊，我们那个睡眠的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了什么？我们未知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 嗯。 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已知的，比如说人睡眠要经过特定的几个睡眠周期，包括我们用睡眠监测用设备来看，看睡眠中的时候呢，这个脑电波的变化，从脑电波的变化呢，来把睡眠分成非快速动眼睡眠期和快速动眼睡眠期。我们一个人的睡眠呢，先从非快速动眼睡眠期开始，然后进到快速动眼睡眠期，然后再进到下一个非快速动眼睡眠期，再进到下一个。这样呢，一个周期下来呢，每一个周期大概持续90分钟 啊， 到110分钟，大概是这 个 时间 段。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我们一夜呢，大概经历4到6个周期。这样的睡眠呢，我们才说它是一个有效的睡眠。 嗯 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维持不住这样的睡眠，一定的睡眠时长，这个呢也是一个判断睡眠障碍。 哦，也就是说，失眠其实是有2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就是大家普遍认为的这个睡不着、入睡困难，我们算是失眠。 对对。 还有就是在睡眠的持续过程当中，我们睡不香，质量睡得不太好。 对对。 嗯，总醒总醒这样的情况。 再加上早上呢，自己会觉得精神头不够。 嗯 啊，这样的话，我们是判定这个人是有失眠障碍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主要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到底怎么睡得着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更加关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关注怎么入睡，在睡眠初期的时候如何快速的进入梦乡哈。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就可以判定这个时候算是入睡困难了呢？ 我们一般呢自己呢可能很难知道自己从入睡从躺到床上到入睡到底经历了多长时间。 嗯， 这个自己判定起来呢会有一点困难。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设备，我们有睡眠脑电的监测。 嗯，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给患者呢监测上脑电，监测上呼吸，监测上肢体的动。这样呢，我们从多个维度呢来评价，到现在是患者已经入睡了。 嗯， 我们来判断从躺到床上到关灯，从关灯开始到他入睡的第一个睡眠波出现的时候， 嗯， 我们判定他是睡眠潜伏期这一段时间。如果这一段时间呢是在30分钟之内， 嗯， 我们都判定这个人呢睡眠潜伏期是正常的，就是他不存在一个入睡困难的问题。如果超出了30分钟呢，我们就会考虑这个人存在着入睡困难。 好，那也跟大伙儿其实这个明确了一下，到底我们说这个失眠或者入睡困难，我们怎么来界定呢？就是从关灯开始到我们正式进入睡眠了，这个时候大概在半个小时以内都算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是 可以接受 的。 那想问问这个状态会不会随着比如说年纪的增大，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和叔叔阿姨都告诉我们说，这个年轻的时候沾枕头就着，现在年纪大了，退休了，反而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得折腾半天才能睡着，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这个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一旦超过了30分钟呢，都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入睡困难的。 那30分钟以内，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可能躺床上5分钟就能睡着，现在呢虽然没超过30分钟，但可能得持续15到2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跟年轻的时候相比确实时间长了，但是也没有超过30分钟。 这种时间的延长呢不是太大的问题。 这种我们是可以接受 的， 可以接受的， 没问题。 可以接受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和大伙来说一说，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这种入睡的困难，在睡眠的潜伏期的时候比较长，超过了30分钟，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自己的入睡呢总是睡不着，所以呢躺在床上的时候啊就会玩手机或者听收音机，这样的话觉得好像自己入睡能快一些。我们这个从入睡时间这个半个小时之内入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计算呢？是从上了床关了灯开始计算，还是说我们只要闭上眼睛这一刻不再干别的事儿了我们才开始计算？ 一般我们是从关了灯开始计算。 那比如说玩手机 听收音机也算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这个不算的。 不算。 不算的，不算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躺到床上不再看手机，不再有其他的东西干扰我们，我们正式开始入睡，准备入睡了。 是的， 这个时候开始计算。 是的，是的。 一直到我们睡着。 是的。 刚才这个张主任也跟我们说了，其实这个睡着的这个概念啊，大家伙自己测不太容易测出来，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是 睡着了。所以说呢，有条件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医院，然后呢，有专门的这个睡眠监测，通过仪器帮我们判断。 对。 但是，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家简单的测试一下？比如说，自己家里有别人、有家人的话，我们上床的时候，比如说让老伴儿或者让身边的人帮我们看看， 这个是可以的，可以的， 看看这半小时之内到底有没有睡着。如果比如说这个躺了20多分钟就开始打小呼噜了， 这个没 问题， 是睡着了， 是睡着了， 是睡着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家人的判断和观察帮我们做一个大致的初筛，但是如果真的已经超过30分钟四五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以上还睡不着的话，我们就建议您到专业的医院， 一定是有问题的， 找问题，找医生给看看什么问题。那咱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导致失眠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呢？ 老年人呢，我们先要看一看老年人有没有伴随着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伴随着一些有疼痛出现的疾病啊，或者是有心脏疾病啊，或者有肺部疾病啊，本身这些疾病呢它会给人带来比较痛苦的感觉，所以有这些疾病的时候呢就会导致睡觉的时候呢它会睡的时间会长一些， 入睡比较困难， 另外呢老年人呢也容易会出现一些精神的问题，现在老年人的精神问题呢关注的程度呢更差，很少有老年人因为焦虑抑郁去到门诊就诊。如果老年人他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在里面呢也会导致他睡不着啊，睡眠潜伏期的延长。还有一些呢，有一些老年人呢他的习惯有一点点不太好。比如他喜欢喝浓茶，一般老年人喝咖啡的比较少，如果是年轻人呢，可能是喝了咖啡呢，会导致兴奋的程度会增强了。那么老年人呢，有很多老年人是习惯于喝茶的，如果说下午呢，喝了，尤其是喝绿茶呢，会让人更兴奋一些，这样呢，也会导致他失眠。总之呢，失眠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说某一个问题导致失眠，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综合性的，一个是躯体的老化，一个是呢老年人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慢病，还有一个呢，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习惯导致的这种情况。 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可能导致失眠。 是的。 心理的这种问题，精神上的焦虑有可能导致失眠。 是的。 还有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可能本身就不太利于我们进入睡眠状态。 是的。 像这种基础疾病，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会有，比如说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样的基础疾病。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最常见的我们说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个问题有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吗？ 首先说血糖吧， 那血糖呢，高血糖呢本身就会导致睡眠紊乱、 哦、 啊，因为 糖尿病的患者容易有这问题、 是的，本身可以导致睡眠紊乱。在另一个点呢，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他需要接受治疗， 嗯，得吃药、 尤其是这些吃药的呀，或者是打胰岛素的这些患者，还有的患者呢会打一针睡前胰岛素，这样的话呢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老年人。高血脂呢，它本身呢对睡眠的影响呢，它不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问题、哦、那么说高血压的问题，有些人呢他那个血压呢是波动的，如果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老年人的血压呢出现了波动，会导致老年人的不舒适，比如头晕呀，眼花呀，这种浑身的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个问题会导致睡眠不好，入睡困难。 嗯，所以说最常见的这个三高问题，像高血压和我们说的这种高血糖，都有可能会和我们的这个睡眠状态、睡眠质量 直接 相关。 嗯，是的。 而且也提醒这个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尤其是在我们服药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我们说治疗慢性病的这种药物，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导致入睡困难。 是的，是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有一个调查显示说，每天晚上睡眠不足4个小时的老年人，他的死亡率会比每天晚上睡7-8个小时的人高180%。我们都知道这个睡眠特别的重要哈，但是它真的会和比如说像这种死亡率挂钩吗？它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呀、啊？ 会的，睡眠剥夺会严重的影响到了人的代谢。如果睡眠时间过少呢，会提升各种疾病的发生率， 嗯， 也就从而会使老年人呢相关的死亡率会增加。这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讲。那么它如果剥夺超过24小时，就会引起一个代谢异常来。老年人的代谢异常，它会带给老年人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说呢，老年人呢睡眠的量够了，老年人睡够了，感觉舒服了，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所以说其实睡眠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小的时候我光记得妈妈跟我说得多睡觉，说这个时候它能长高个，说生长发育阶段、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其实分泌的这种激素啊什么的是更多的，是更有助于长个子的。没想到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同样是重要的，很多我们说这种慢性疾病甚至突发疾病都会和睡眠的缺失有关系。 是的，是的。 嗯，今天呢我们就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张瑞华张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教您怎么睡得着。关于睡眠方面的问题，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让张主任回答一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助眠的小方法，有朋友说补充褪黑素的，有朋友说睡前喝牛奶的，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咱们下半段跟大伙来详细的说一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怎么才能够睡得着。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躺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村庄，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

山很高，我翻山越岭才看到你的讯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瑞华张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教你怎么才能睡得着。大家关于睡眠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样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一个有奖的互动问答题目，题目非常的简单，上半段张主任其实已经为大伙儿揭晓答案了哈。题目是这样的，就是上床之后多久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上床之后15分钟内，还是30分钟内，还是60分钟内呢？ A 选项15分钟内， B 选项30分钟内， C 选项60分钟内。到底上床多久进入睡眠状态是一个正常的？大家伙儿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两张正在热映的电影神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电影兑换券。大家伙想要获得礼物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吧。除此之外，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除了微信的方式之外，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您可以发送弹幕随时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张主任，关于睡眠的问题，看来大家伙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估计很多朋友都有这睡眠方面的这个小困扰哈。我们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啊。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了一个问题，咱们上段不是告诉大家伙说这个上床之后只要是半个小时之内入睡都算是一个正常状态，可以接受吗？这个朋友我觉得应该是最近家里遇到事儿了，他说这个儿子马上要结婚了，正在筹备婚礼，这两天天天晚上都睡不着，已经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了，想问问这样的状态算是失眠吗？ 从疾病的角度来讲呢，这就是一个紧急的事件引起来的睡眠的问题。也可能这些事件移除了，这个睡眠问题也就解决了， 婚礼办完了自然 就 睡得着 了就是这个呢可以再观察观察，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那么自己呢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自己的紧张程度也许慢慢就能好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上半段跟大伙说的影响失眠其中的这种心理因素精神因素所导致的， 就是一个应激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是偶发的不是说每天都有的，很容易就移除了这个事件。 那这种大家不用担心， 大家不用太担心。 那也想问问，比如说我出现这种入睡困难，超过了半个小时还睡不着这样的情况，持续多久就提示这可能是一种疾病状态，我需要找医生帮忙了？ 如果就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如果说就是这个事情结束了孩子婚礼办完了还是睡不着，一直是睡不着的话，那持续了几周了，已经严重的困扰了自己的生活了，那么一定是要找要找相关的医生去就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要早一点的去解决呢？就是我们防止这个事件带来的后续的影响。如果说持续了三个月，那我们就是一个慢性失眠了。那么这种慢性失眠呢，再治疗起来就会比较困难。 所以说失眠这样的疾病，其实我们说它也是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更好。 是的。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失眠的状况，上床之后超过半个小时还睡不着，如果咱们把这个比如说有具体的事件解决了，这个自然问题也就好了，能睡着了咱不用担心。但 是 如果这个事儿自己也找不到特别明确的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原因到底是什么，又持续了可能超过两三周的时间，就得引起注意了。 对。 咱就不能再拖着了。抓紧时间找医生看看，超过三个月就算慢性失眠了。 对，治疗起来 就难了， 相对困难。 好。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在问俊如想问问您说早晨五点就醒了，这时候是起床好啊还是睡个回笼觉好啊，想问问您。 这个问题呢就是看自己的感觉。如果感觉呢五点呢醒了就精神状态很好，那么就是起床吧，可以做工作了。如果觉得呢这个醒了但是呢还有点 困 啊，那还可以睡一个小的回笼觉，根据自己每一个人的状态不同、自己的感受不同来决定。 所以说其实睡眠质量、睡眠状态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我们的 自身感受。 感受 是的。 好，还有花自芬芳想问问您，说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各种疾病，比如说这种三高啊、慢性病，吃的一些药是不是都会影响睡眠啊？上文段我记得您提到了说治疗这种高血糖 的、不是的，不是都是影响的，只是一部分疾病用的药、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是治疗哮喘的这些药啊、茶碱类的非常容易影响睡眠，吃完了让人兴奋，这种兴奋呢就会导致呢睡眠的潜伏期延长，躺到床上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还有一些状态呢，比如说感冒了，我们用的止咳药，咳嗽的时候用的止咳药，止咳药里呢含有可待因，我们经常喝那可待因糖浆，这样的药物呢也会让人兴奋，会让人睡眠出现了入睡困难。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抗生素，感冒发烧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抗生素，我们用到什么什么沙星啊，这些药呢我们输完了之后呢，尤其是老年人，输完了之后呢他就会出现严重的，他会觉得难受呀、晕呐、兴奋呀、睡不着呀，甚至更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伴发着抽搐这些表现。一部分药，不是每一种药都会影响到睡眠。 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比如说最近吃了某一种药出现了入睡困难的话，我们就得找专业的药师或者找医生咨询一下。 对，要咨询。 这个药当中是不是有影响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尤其是复合制剂。 如果真的对您的生活影响特别大的话，我们可以问问，比如说有没有替代的药物可以去替换。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服药的时间稍微尽量往前挪一挪。 是的。 离这睡觉的时间咱们稍微远一点。 是的。 好，继续来看哈，好运旺旺说这个入睡特别的难，半夜呢特别容易醒，而且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到底有什么办法呀？ 入睡特别困难和半夜容易醒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都算是睡眠问题。 一个是睡眠啊、一个是入睡的困难，一个是睡眠维持困难。那么这两个呢都是属于失眠的范畴。如果同时兼有这两种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查一查。一般情况来讲呢，先看一看自己的有没有说伴随着一些特殊的病引起来的睡眠问题。比如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睡眠呢，一个是睡眠中发现的一些病。有一些人呢是睡眠打鼾的可能觉得呼噜一响睡得特香，其实呼噜一响睡得不好因为他在打鼾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人呢打着打着就停了， 有憋气的感觉， 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说睡眠呼吸暂停出现的多了，也会出现这种睡眠的中间醒的次数会多。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是睡眠之中发生的病啊，有些人在睡的时候那腿会动啊，还有一些人呢在睡的时候会喊 说梦话 会说梦话会睡惊这些情况出现。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还有一些人睡觉的时候会打人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是不是还有梦游的也算 对一般老年人呢出现梦游的 比较少 啊梦游都是年轻人比较多。那么这两种情况呢，我们都是一定要查睡眠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再给予相应的解决。 好，所以说其实好运旺旺您问的这个问题啊，应该算是我们说非常典型的失眠状态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持续时间长的话，我们就得去干预它了。 是的。 要不然随着年纪的增大，其实很多我们说失眠造成的这种身体的慢性伤害，它是每天都在进行，每天都在发展的。他还在问说，如果睡觉的时候爱说梦话被叫醒，这样好不好？其实说梦话被叫醒也是很多朋友遇到特别严重的一个困惑哈，因为网络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有朋友说这个睡觉说梦话的时候被叫醒的话容易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们说梦话呢一般的时候呢会出现在我们一个特定的睡眠周期，刚才我们说了啊，我们的睡眠周期呢一个周期呢经过慢动眼睡眠和快速动眼睡眠。那么说梦话呢一般的是出现在快速动眼睡眠期。在快速动眼睡眠期呢，我们整个的人呢是个瘫的。我们的肌肉是不能动的。 就是放松状态。 只有眼球的肌肉是动，那眼睛呢在咕噜咕噜动。那我们从脑电上看呢，人呢就跟清醒的时候是一样的。说这个睡眠期呢，它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价值呢？现在呢比较公认的，它就是维持让人的记忆 这一块维持得更好。人的代谢这一段时间呢，代谢呢是更快了，整个的代谢水平呢都是提高了。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有的梦话是正常的，有的梦话它是一个疾病，我们叫 REM 期睡眠障碍，睡眠行为障碍，就是在快动眼睡眠期呢，人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说一边说着梦话，他一边在表演的这个梦，啊，如果说啊出现说梦话，一般又表演着这个梦境的这种情况呢，那一定是一种特殊的病了。我们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快动眼睡眠出现的行为异常。有一些人呢，如果没有其他的异常呢，他只是说一梦话呢，可能还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这一段时间叫醒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呢，你毁掉了一个睡眠周期了。就是这个。但是呢，如果是自然醒来，从 REM 期患者醒了，或者老人醒过来了。他会把他的梦描述的特别的详细， 特别清楚， 特别的清楚，我这个梦是个什么样的，细节是什么样的，都会描述的特别清楚。有一些人是从这个时期就醒了就 是 自然 醒 啊，没有什么问题。 好啊，所以说其实网络上流传的那些，比如说在说梦话的时候，你突然把这个说梦话的人叫醒，他会有精神的这种错乱啊，或者是精神疾病的产生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科学根据， 没有太多的依据。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出现了失眠的状态，补充褪黑素是不是有用？我估计这是一个平时爱保养爱养生的朋友。 因为好多老年人呢都面临着大批量的保健品。曾经呢我们收过一个患者呢，这个患者是花了4万多块钱去买保健品。但是呢发现是被骗了。发现被骗了之后呢，情急之下出现了脑血管病变。那么这些保健品呢，那么对于睡眠来讲呢，可能被推销的比较多的保健品呢是褪黑素。 褪黑素。 如果单纯的是一个失眠的问题，我们是不建议补充常规补充褪黑素的。褪黑素呢，它的作用呢是调节睡眠节律。是说白天睡晚上醒。那比如说我们要出差了，或者要长途旅行了，我们到美国去了，它跟我们的时差是反着的，可能差了十几个小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白天去到那边还接着是白天，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补充褪黑素，是有价值的。那么常规的失眠补充褪黑素没有太大的价值。还有一些疾病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褪黑素治疗，比如在说话说梦话的那段时间，我们在那段时间出现的一些病是可以用褪黑素治疗的。 我估计可能很多老年朋友看到这个褪黑素的宣传，都是说老年人为什么睡不着，就是因为老年人体内的褪黑素分泌减少了，所以导致您失眠睡不着睡不香。但其实这个没有科学依据 这个是没有的。 好了，所以说我们得根据自己的情况，这钱我们得好钢花的，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别再乱花钱了。 是的， 如果您不缺乏这个褪黑素，甚至说只是为了治疗失眠或者睡不香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服用褪黑素没有太大的帮助。 对，我们用其他的办法管理失眠。 好，那其他的方法就得说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问，睡前泡泡脚有没有用？还有听众朋友在问，睡前喝一杯热牛奶有没有用？这些都是流传特别广的方法哈，什么泡脚啊，喝牛奶啊，甚至喝点热粥啊什么的，这些到底对于帮助我们入睡有效果吗？ 睡前呢把人体弄暖了这一点呢，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呀，天气偏凉的时候呀，这个是应该是对睡眠是有好处的。其实我从我作为一个西医的来讲， 角度来说， 我说不好啊，这个泡脚啊，但是事实证明泡脚是有用的。但是中医有一个理论呢，叫水火相济。那么泡脚呢，除了脚底有很多的穴位，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它得有涌泉穴。那么涌泉穴呢，从涌泉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水的周转的一个穴位。那么有人说就强调呢，这种水火相济之后，整个的人呢就能够静下来。火太大了，人是容易燥的。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到底 具体原理是什么。 原理是什么？ 事实证明是管用的。 嗯，咱们临床实践上用事实说话， 还效果还比较好。 泡泡脚没问题。 我们的一些患者呢，坚持泡脚呢，会能很好的改善睡眠 的状况。那比如说像喝杯牛奶啊，喝点热粥啊什么的，有用吗？ 应该有点用吧，它起码把人弄得比较暖了， 暖和了， 胃暖一些了，可能对个睡眠改善呢会有一些用处。 嗯， 但是呢，这些呢，它都没有大量的科学的方法去论证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方法因人而异，您可以试试，说不定对您有效果。 是的。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用完之后其实是没效果的。 是的。但是有一点啊，如果是睡前呢把自己弄得很撑的状态下，是影响睡眠。 吃太多了不行。 是的是的，一定要不要过饱啊。 嗯，好。还有一个听众朋友 L， 他说儿子22岁了，在国外上大学，每逢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的时候啊，就会有失眠。这国外大学呢，考试时间比较长，一般会有一个月左右的考试时间。说这一个月啊，孩子总是失眠，总是睡不着，都已经影响考试成绩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但是他说这考完试之后，这睡眠自然也就恢复了。我们刚才说，如果是这种比如说遇到了具体事件出现的失眠状况，还不用特别的担心，但是他的的确确已经影响到成绩了。 那么刚才呢说的这个孩子呢他还是说有问题的啊。这个虽然说这个考试对他来讲呢是个应激事件，但是呢他持续的时间偏长， 一个月左右， 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他有没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焦虑。 嗯， 那么对于年轻的孩子来讲，他最大的问题是焦虑，他有各种的担心，关于考试，怕挂科呀，怕以后的学业直接受到影响呀，那么这些呢压力非常大，这种压力呢持续存在呢会让人产生焦虑的情绪，那么这种焦虑的情绪最大的破坏就是入睡困难，让人睡不着。 好，那这个情绪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在短期之内解决？因为考完试，这个 L 就说了，这自然就恢复正常的睡眠，就没问题了。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焦虑情绪对于孩子的影响，并不是一直持续的，考完试自然就好了。这一个月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短期调整睡眠的，像比如说吃一些安眠的这种药物，可行吗？ 其实呢我们首先呢不是推荐药物的，对于失眠来讲啊，我们是推荐一些非药物治疗。 嗯，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泡泡脚呀，适当的运动呀，晚上不要过饱呀，适当的放松自己呀，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一些小技巧。 如果说 还是不行，那么我们呢不是说用药物是强制他睡眠，我们还是说更倾向于呢是从调整情绪入手。那么我们调整他的焦虑的状态，他的焦虑的状态呢压下去了之后呢，整个人呢放松下来，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对失眠会大大的有好处了啊。 好啊，还有江阿姨84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自己从半年前啊开始出现失眠，有的时候呢一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呢他说自己也尝试过吃安眠药，有的时候吃3片都睡不着，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他说睡不着的话第二天的精神就会特别的不好。 持续了半年的失眠呢一定是要正规的咨询医生和医生一起来讨论进一步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的入睡困难，而且呢睡眠不能维持，那么这两项呢它是都有的，又严重了影响他的生活，那么他失眠呢诊断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第一呢评估一下他的基础的疾病，老年人看看有没有伴随的疾病，另外呢评估一下他的精神状态，把他的焦虑抑郁这方面去做一个评估，有没有说老年人潜在的焦虑抑郁障碍，这种焦虑抑郁呢会导致人的入睡困难，和睡不着，甚至睡着了也会早醒。这样的患者呢，我就建议呢，做量表评估，做正规的量表评估，做睡眠监测，是的， 找医生来测， 对，是的，是的，要到医院去来做这些检查。 好，那其实关于这个失眠的问题啊，这个我们说安眠药是跨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很多人出现失眠的问题都会第一个选择就是吃点安眠药吧。那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可不可以选择比如说在短期之内服用一些安眠药让自己尽快入睡呢？ 这个不是说绝对的不可以吃。如果说啊，说睡眠有像刚才的那位网友说，他的睡眠基本上一夜一夜的睡不着。那么这种状况下呢，就是说即使短期内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临时的用一点安眠药，用一点安眠药呢，把这种睡眠呢改善过来，让自己呢尽量的调过来，把自己的睡眠周期和睡眠状态。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些药呢可以选，有一些药呢就不要选，尤其是我们这个短期的啊，更要注意。我们老年人呢，现在我们老年人呢，大概很多的老年人呢会选择一个安定类的药，尤其是我们有一个药呢名字比较好听，叫舒乐安定，这些安定类的药对老年人的睡眠呢是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呢它同时呢它也会让人的肌肉松下来会让人发生头晕。这种状况下呢，就是吃完了这样的睡觉药呢，它第二天呢睡醒了并不觉得很舒服。 所以说其实在安眠药的选择上也有特别多的讲究和门道，并不是所有的安眠药都会适合我们说出现失眠问题的朋友的。 是的。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再详细展开跟大伙儿说了。没关系，在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再来好好交流一下，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睡眠问题，安眠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啊，咱们专门找一期节目跟大伙儿来详细说一说。 好的。 好，也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最后呢，跟大伙儿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有奖问答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就是上床之后多久进入睡眠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呢？应该是 B 答案是正确的，30分钟之内。那张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节目之外大家伙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找到您。 好，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六合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张瑞华。我的主任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上午，我的门诊呢是在六合医院门诊综合楼中医诊疗区内有我们的老年病门诊。 好，那周三上午是吧？ 是的，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大家在节目之外还可以继续找到张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我刚才统计了一下，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答正确了，看来今天这个题目这个张主任给我们揭晓答案的时间比较早哈，所以很多朋友都知道了30分钟入睡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们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一个呢是我们节目的上半段独善兼善这个朋友回答正确了，选这个他送出两张电影票。还有一位呢是下半段一个叫管多多的朋友也是回答正确了，我们把两张电影票也送给他。两位朋友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也为大伙儿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在明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孕期二三事之孕期如何和蚊子斗智斗勇。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邹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